起歌名的那些歌，有时候是唱给某一个人，有的时候呢是唱给自己。陈洁仪的罗拉呢，听起来像是一次对自己过去的怀念，将为爱疯狂炙热的曾经化作一位名叫罗拉的女孩，对她倾诉，和她交心，借她来完整一个更好的自己。听完了这首歌，来听何耀珊881寂寞。有的时候把数字变成一种代码放在音乐里，是一件很容易让人捉摸不着头脑的事情。在郑秀文的808里，808是一个让人放松的包厢，而在何耀珊的881寂寞中，881是白白的谐音。他选择用音乐的方式来关心那些有点自闭有点内向的人群，鼓励他们走出寂寞，走出门，发现世界的那些美好。来听一个男生的声音，陈小春，相依为命。

休息了之后，音乐导航继续为您带来好听的音乐，我是肖辉。每天你认可的这家电台，我都会在这儿等候各位。这一首歌，蔡健雅《红色高跟鞋》。2011年的时候呢，蔡健雅发行了一首名叫做《说到爱》的歌，和大家聊一聊她这些年不断变化而沉淀的爱情观。有的时候我们都追不上感情变换的角度，但当我们因为孤身寂寞的时候，依然要保留对爱情的信心和勇气。这首歌唱的也是如此。来听飞儿乐队《流浪者之歌》。 流浪是不远然的方向，今天阴天或是雨天，从不过问是谁的眼泪流到最远的地方。九月的微风吹蒲公英在飞翔，没有了方向。风中的你轻轻说声要离去，我的天空永不会放弃。是不言然的方向，今天阴天或是雨天，总不过问是谁的眼泪流到最远的地方。寂寞的